嗨，我是酒后人哦。在我的家乡听988是 FM99.9，网上收听也可以。你好，我是右长进。 怪异。继续翻嚟，我哋有另一位广播剧嘅团员。兼梁金玉，他一口气和我们分享三个他经历过的怪异事件。第一个是发生在他表哥身上关于香蕉树的故事。 这个事件其实就发生了很久很久下的了。我表哥呢有一次呢他就病了很久、大概病了两三个月左右，就看了几个西医咯。看了几个西医都不是很好，那些人就介绍说、不如看中医啦。有些人又说、是不是失之无丹啊，去捉猪毛丹，捉完猪毛丹有些人说生蛇啊，又去捉蛇，又说不要被那些什么蛇头蛇尾黐在一起，这些都做完了。那怎么呢？通常呢看西医不好就看中医啦，中医都不好的时候看什么呢？看神医咯，即是找神医啊。那跟着呢就找到 去问神那些东西咯。那问神就说，原来他中到公招精喎，吓公招精。咁咧，before 再讲公招精之前咧，我就解说一下我姨妈佢哋住嘅屋啦。咁佢哋嗰啲埠仔咧，就喺左边咧就系、有一个河仔嘅。咁佢个大门对开咧，就一滩嘅嗰啲公招林啊，招林啊，即系种好多公招树嘅香蕉树嘅。仲有他们的厕所呢就不是在家里面的，就在厨房出面的一间冲凉房就一间厕所。那呢有一天呢就横风横雨打很大雷，那呢我的表哥就想着删了那个厨房的窗咯。那一删了窗的时候他发觉好像有人闪了入那个冲凉房那里，那他就想难道是贼，那他就冲出去叫出来出来快点出来。那但是喊了几声家人都出来，但就不见有人在那间冲凉房走出来。他们又说不知道是不是贼仔走了去什么什么。之后这么巧厨房那里煲一煲水，他就突然之间灵机一触，就快快拿个煲水倒落一个盆那里，就想着走过隔离那间厕所就泼点雨水过去，泼点雨水过去整亲那个贼仔就会逼他出来咯。咁就一泼，都冇人出嚟喎。咁佢哋就大家就讲：哎呀，系咪即系横风横雨、闪雷行雷、闪电？你睇错咗啊？咁样咯。咁大家都觉得，哦，系咯，可能睇错啦，就不为意啦。咁之后就病咯，病咗之后问神，神就话：哦，原来嗰日咧真系有一只公招精咧。因为要避雷啊，咁就闪咗去嗰间冲凉房入边，而佢嗰个热水一泼咧，就泼到佢个身，辣烂咗佢个身，咁佢就好嬲，咁佢就话佢一定要攞我表哥嘅命。咁个神讲，但系因为系前面系个招林啦嘛，系咪？都唔知边只打边只，有好多只个，原来哇，好似好恐怖，好多只啊！咁佢为咗要知道系边一只咧，佢就叫佢喺佢嘅枕头旁边下面呢就放那些铜钱，然后如果他发梦的时候呢，梦见有个人，如果你看到个好像人影那样呢，你就拿那些铜钱去钉他，那钉了他呢，他身上就会有印，那有了印之后呢，他就知道哪一只，那就会跟他倾诉，那之后呢又果然真的、知道是哪一只，就去倾诉咯。但是倾诉失败，因为他真的很生气，他说他的身呢是不是被那个滚水真的漉漉烂了，他就很生气，他不接受，他的条件就是他一定要见血。后来、听说呢就经过一番的倾诉之后呢，就怎么做呢？怎么收科呢？件事就是呢，就在那间冲凉房里呢劏了一只鸡，然后呢就将它扔入那个厨房里，发到那间厨房 血淋淋咁樣咯。咁就慢慢慢慢咧，就又真係好似嗰件事之後咧，我表哥又慢慢好翻咗。之後就大家就咁樣咯，當係搞掂咗件事咯。 有两个故事，转头翻嚟同你分享。 你正在收听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、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卢广仲。